然让他们污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呗。 玩具约会亲亲姑娘，不要改变形象，她最爱你那粗犷的男人模样。带我到段龙时还没有关闭的山洞去，在你不听恩赐时空穿梭途中，提醒你500年前的那段姻缘。 带我菠萝蜜，带我菠萝蜜，带我去， 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 你神经病， 神经病。 带我菠萝蜜，带我菠萝蜜，带我去，带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和我重复这种韵。带我菠萝蜜，带我菠萝蜜，带我去，带我去。 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呗。 玩具约会亲亲姑娘，不要改变形象，她最爱你那粗犷的男人模样。带我到段龙时还没有关闭的山洞去，在你不听恩赐时空穿梭途中，提醒你500年前的那段姻缘。 带我菠萝蜜，带我菠萝蜜，带我去，带我菠萝蜜，带我菠萝蜜， 下弦子的婚礼。 好 想闭上眼睛听你再说一次，期待一万年的爱不再是谎言。放我到那个英雄闪耀覆没的年代去，幻想着你踏着七色云彩而来，那故事的开头结尾通通才对。 等我你 不是神经病，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 你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 你神经病， 神经病。 千辛万苦之后呢，我终于可以说话了。不知道在听我们广播的各位朋友呢，是不是也有在听我说话？如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电脑非常非常的慢，然后打开一个窗口都要很多的时间，可能是应该换电脑了吧。那么不多说啊，大家应该知道我是谁吧，不会因为我消失了一个多月呢就把我忘记了。那么我就是很久很久没有给大家广播的 Laura 了。那么是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呢，我特别特别幸运可以回国呢和家人一起过年。特别是因为之前呢刚刚做完一个 project， 所以我的老板呢人也很好，然后特意放我一个月的假，那么我就可以在大家都在正在忙碌的开学啊，开始新的学期的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呢，我还可以回国，然后正好是赶上了农历的新年。虽然没有和大家一起过呢，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过的也是非常的开心。那么在我们广播的一开始呢，我当然首先要跟大家问好了。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来呢，大家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各方面是不是都还顺利，心情是不是还好呢？那么虽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广播，不过呢听说也听到了我们这一段时间来的广播非常的好，然后涌现出了很多很好很的新 DJ， 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现象。那么希望呢能有更多的人呢来支持我们的有麦地 Radio， 那么也有更多的人呢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然后呢给大家呢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那么Laura 也是非常想念大家的，真的。刚才呢在和超哥在准备这个广播的过程中呢，真的谢娜和他的那个经纪公司真的应该给我颁奖，因为我免费的替他宣传了这么多遍他新专辑的主打歌《菠萝菠萝蜜》。那么刚刚大家听到那段很无厘头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谢娜，就是国内一个非常当下非常红火的那么一个年轻的女主持人。那么她走的是谐星路线，特别是之前她和刘烨的恋情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现在她也是演而优则唱嘛，她出了自己的专辑，其中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菠萝菠萝蜜》，里面也夹杂了很多来自于周星驰《大话西游》里面的片段，相信大家也能够听出来。我们的老规矩了，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呢，我也在线上，那么我们的地址呢还是 djumass@hotmail.com， 那么你可以加我，然后想点什么歌呢，点给谁呢，还有一些祝福的话语呢都可以跟我说，我呢尽量为您安排。因为今天确实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困难，不过我还是会尽量满足大家各方各面的要求。因为虽然我电脑有点慢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中了病毒。OK， 不多说。那么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我这次回国了一个月呢也在国内听到了不少好歌，那么这一首呢就是其中一首。是来自于胡彦斌的诀别诗，也是一个很新的电视剧叫《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 因为胡彦斌呢可能外形不是那么的靓丽，不像当下的那种青年偶像的非常的长得俊男美女，那么但是他这并不妨碍他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这首诀别诗呢也延续了他之前红颜的那个风格，就是属于古典流行的那种大气派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曲。对于胡彦斌呢，我虽然没有怎么支持过他的专辑，他也只有个别的歌呢有一些亮点，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呢就是他也成为一个很有才华的那么一个音乐人也听说他好像是自己作词作曲编曲这样，所以也算是很有才华的一个新人。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诀别诗，胡彦斌。 间杀气当风起，五月的战然场，千军万马而独身闯，一身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长，你的笑活着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笑活着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诀别 那么刚刚这一首呢，很有古典叙事诗风格的诀别诗呢，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也是来自一位啊内地的很有才华男歌手胡彦斌。再说一遍，我们点歌的方法呢，就是你可以通过 MSN 啊跟我沟通，说你要点给谁啊，那么点什么歌曲，然后还有你相应的祝福送上。那么我们的 MSN 地址呢，就是 djumass@hotmail.com， 这是一个我们有麦地 radio 的点歌的专用 MSN。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守候在电脑旁呢继续听我广播。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是我要点给那么算是油麦地的两位元老了，那么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吧，是超哥和 Sherry 姐。那么我呢，虽然他们两个在相爱的时候呢，我还没有来到油麦地，不过呢我呢却见证了他们订婚的那个时刻，而且前几天呢在一个 party 上面，我也听别人绘声绘色的讲了一下超哥求婚的详细的过程，真的非常感动。所以我呢自作主张呢，希望把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合适送给超哥和 Sherry 姐。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来自Twins 的我们相爱六年，那么也是 Twins 最新出的一首一张纪念专辑。因为Twins 这个组合呢不知不觉间已经成立了六年，所以他们特地发行了一张纪念专辑，叫做我们相爱六年。我觉得这首歌呢献给超哥和Sherry姐非常的合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相爱了六年，不过希望他们在日后的每一天的日子里呢都能非常的开心非常幸福。 OK， Twins 的我们相爱六年。 跟你都已经多次旅行，什么是非都不怕去问，难道没责任去令这样让无的我跟你心贴心？跟你都已经野路串问，仗义给绑起不爱也恨，无论是旅馆美食合照气氛呼吸都也是静人，长住你的心张开底心，回味你的吻也没遗憾，如何保管你的走遍海角也甘心，留住你的心什么都肯，望着你的吻也不过分，除非看不穿的灵魂也属于别人，不肯交给我不配当上你的爱人。长住你的手张开底心，回味你的吻也没遗憾，如何保管你的足印，走遍海角也甘心，留住你的心什么都肯，望着你的吻也不过分，除非看不穿的灵魂也属于别人，不肯交给我不配得到你心。是你的爱人，就算怀恨终生不是做有 我们相爱六年过后呢，那么下面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一位元老级的歌神。那么我最近才刚刚知道他呢去年还因为在雪狼湖的音乐剧里面的出色表现呢入围了台湾金曲奖。那么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已经驰骋在歌坛上有十多年啊，乃至二十多年的时间了。我记得好像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红了。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他是谁的，没错，就是张学友了。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最新的一首我在百度上面发现的一首歌曲，叫做在你身边。那么今天呢也算是周末的一个尾巴，不知道各位有麦地的兄弟姐妹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赶作业呢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呢都有 Laura 有麦地的 Radio 呢陪你在身边张学友的在你身边。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正想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 一首来自于张学友的《在你身边》之后呢，那么下一首歌曲呢 ？OK， 由于我的误操作呢，关于超女。那么里面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超级女生不幸的是呢我只看了他们那一届的比赛，那么之后的比赛我都没有看，所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 像周笔畅啊，像张靓颖啊，还有黄雅莉这一届的超女。那么他们当然后来各自呢都有各自的发展，那么在乐坛或者是在影坛也好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不过相对来说黄雅莉呢就没有李宇春啊周笔畅他们那么耀眼，不过呢她仍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很有个性的小姑娘，所以我呢个人是非常支持她的，我也是属于荔枝的那么她这一首《蝴蝶泉边》呢也出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在回国的时候呢恰巧听到了，那么也是非常喜欢刚刚呢刚好呢是自称呢油麦地最最帅气的最最迷人的头号帅哥玉玺同学呢冒充超哥呢跟我聊天，那么他说要，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把玉玺的这份祝福呢也传播给油麦地的每个人，也希望油麦地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呢都能够天天快乐。那么一首 欢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歌谣牡丹歌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归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一首《蝴蝶泉边》过后呢，是不是你也感到了黄雅莉同学的诡计鬼灵精怪呢？那么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也算是我们油麦地的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了，那么也是来自于住在 Borders 的一位美女了，大家可以猜猜看呢到底是谁好了我不卖关子了，那么就是来自下面这一首来自 Beyond 的经典老歌

那么 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呢也是送给母亲的，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来听呢真的是非常合适。那么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呢，请加 MSN djumass@hotmail.com。 那么由于现在呢我的网速包括我机器的内存好像不太够，所以我都没有时间的上油麦地的论坛去一一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点歌要求。所以呢如果你想点歌呢一定要加我们的点歌专用 MSN， 那么直接跟我交流呢，我会尽量点给你听。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也是一位刚出道的新人吧算是，那么他一共有姐妹两个，那么现在目前来看呢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是姐姐蔚蓝，那么妹妹蔚诗呢也是作为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作为原来的四大天王之一了，就是黎明的两位美女爱徒呢出道的。那么我这一次呢回国呢也有幸不能说是有幸了，应该是说不得不呢看了很多场春节联欢晚会，包括中央台的上海东方台的和北京台的，所以那么蔚蓝卫视呢和黎明也就作为北京台和 TVB 台合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呢，所以出现了在电视的屏幕上，那么唱的就是这一首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那么可以听出来这个小姑娘她的唱功不错，那么吐字也非常的不错，所以想想黎明呢黎天王呢对她这么好这么提携她呢也是有原因的人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那么下面呢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首蔚蓝的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Do you like the things that life has shown? 我是觉得刚才这首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呢，音乐剧啊或者是话剧啊当中的插曲。那么我呢刚刚呢也是在 MSN 上呢听说了一个很好的消息，那么所以下面这首歌呢就是要送给这则很好好消息的主人，那么也是来自于我们油麦地的一位非常火辣的不能说是没辣也是很有名气的。那么我虽然中间回国了一个月，那么之前也没有在主持，不过我也能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大名鼎鼎的事迹了，所以对他也是崇拜的不行。那么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以上呢也是有一个很强悍的演出哦。那么在这和超哥和玉玺吧好像是这两位帅哥是给林丽小妹妹呢点的一首歌曲，也是祝贺他演出成功呢，又招来了一群一群的，虽然不过林丽小妹妹一定要特意的表演给我们看哦。那么下面一首歌呢也是我随机挑的啦，是目前呢在国内呢也组合叫做凤凰传奇组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MV， 也是很有野性了，主唱也是一个有如就好像当年斯琴格日乐的风范，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大喇喇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种风格，因为我个人呢也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这首歌曲叫做《月亮之上》，那么现在呢刚刚好是已经渐入深夜了，所以窗外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圆的月亮吧。那么凤凰传奇组合《月亮之上》。 Yeah. 听完这首歌呢，我唯一的感觉，民谣风格，那么民族风也好，还是外国风、港台风、日韩风也好，都可以和 rap 结合得很好。那么包括这首有很强的那种西藏或者说是蒙古风格的这种民族歌曲呢，也和 rap 结合得很好。那么真的可以说明音乐是无国界的吼。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Eason 陈奕迅的相信大家最近可能看了那一部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里面呢有一首歌曲呢很好听，叫做《爱情转移》，就是这首歌的对应的国语版本。但是我今天呢，罗尔要给大家放的并不是国语版本的《爱情转移》，而是最初的 original 的粤语版本，叫做《富士山下》。那不满之外，不过歌词呢，林夕写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个人觉得比《爱情转移》的歌词写的要好，更行云流水一些而且毕竟 Eason 嘛，他从小是个香港人，所以他在诠释这个粤语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比国语要更游刃有余一些。所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而且我并不知道这首歌被用来做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不过我觉得如果有水平有眼光的导演呢，不妨一试。 OK， Eason 的《富士山下》。 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始终别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先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要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是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为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是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上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是有，何不把悲哀 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下，你是否感到了陈奕迅的深情呢？那么看到伤心的事情，因为下面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好眼泪，坏眼泪》。也许有人会听过同样的一首名字的歌曲，就是徐若瑄演绎的那个版本。那么，没错，就是那首完全相同的歌曲，只不过今天 Laura 要给大家放的呢，并不是徐若瑄的版本，而是来自于一位年纪很轻呢就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位台湾女艺人徐伟伦的版本。那么她生前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唱歌，曾经有很多计划呢，就是在她拍戏之余呢能够出自己的唱片，开自己的演唱会，特别是呢她从小呢就学习钢琴和竖琴，可以说是很有才华的一位女孩子。那么他也演出过很多偶像剧，我相信如果你爱看台湾偶像剧的话一定会知道他，他演过譬如说像狂爱龙卷风啊，像恶男宅急电啊，像撞球小子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偶像剧。人呢长得当然也是非常的漂亮，不过呢很可惜的就是之前呢在一次很不幸的车祸中呢永远离开了这个人世。今天我和室友呢去 Stop and Shop 买菜的时候呢，还在广场上看到了一辆和徐伟伦当年的爱车一模一样的一辆白色的 Mini Cooper 小车。那么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小车，那么价钱也真的是不菲，据我所知好像要值几十万美金吧。那么但是看起来确实是很不安全，特别是和那种比较大的车相撞的话确实很不安全，所以很遗憾的就是在一次高速公路的车祸上面呢，他被一辆大货车追撞了所以就丧失了年仅27岁的生命，所以真的是很可惜。那么前几天呢我也特地的下载了他的好朋友，演艺圈的好朋友特地为他办的一个光芒音乐会呢，也是完成他生前的心愿，因为他一直想要开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呢，是中间放了他生前曾经录制过的，那么没有经过太多处理技术处理的 demo 小样包括光芒，包括好眼泪坏眼泪，还有大男人主义，还有一个跟曹格合唱的 Freedom 这四首歌。那么觉得他音质也是非常的清纯，然后如果能够在歌坛发展的话当然也是前途的非常的光明。就要来欣赏他这一首《好眼泪，坏眼泪》。那么我之前也查了有关的新闻，据说徐伟伦在录制这首《好眼泪，坏眼泪》的时候呢也是想到了他过往的感情经历，真的哭得一塌糊涂。说到这里呢，劳尔也不得不八卦一下，因为徐伟伦在出道以后呢曾经和不少的男艺人传出绯闻，特别是他公开承认过的男朋友像是之前的李威，后来还有非常著名的周渝民了。那么不知道感情可能没有对错，不过也说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最后呢两个人都是形同陌路呢，好像仇人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录制这首《好眼泪，坏眼泪》的时候，他可能是想到了过往的一些感情受过的创伤，所以哭得非常的厉害。不管怎么样呢，这首歌真的没有经过很多的技术处理，也可以听出来徐伟伦在中间呢也是唱的有一些走音或者是唱刺的地方，不过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包容，因为毕竟这位美丽的小天使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么 OK， 我们也应该继续 想爱这一个人，他给我幸福的可能。我等，我问，未来何时发生？他只是给我一个吻。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啊，徐伟伦的鼻音和哭过的感觉。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啊，当然我很喜欢他了。然后我在网上也看过他参加的一些台湾综艺节目，包括像《康熙来了》还有啊《快乐狮子会》这些综艺节目。我发觉，当然在我心目中，我发觉她是一个很直率的女孩子，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呢，所以我对这个啊大 S 啊就并不是那么的喜欢了。不啊，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OK， 下面回到现实生活。下面这首月亮使者，那么也是我们油麦地众多小弟的 Sherry 姐要点给众位小弟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当成兑换成羊来发放呢？那么也是 Sherry 姐送给油麦地的各位小弟的一首《月亮使者》，来自彭佳慧。 见我，你仿佛看不见我，似乎。 样的快乐。谁能够忍受寂寞？谁不想换得什么？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看破。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两位非常著名的，眼下非常的我觉得so-so 的歌了。不过后来呢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就算不是很好的歌曲呢，如果找两个非常红火的歌者呢也会非常红。因为这首歌曲呢很荣幸的登上了今年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台。那么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吧，就是来自于陶喆和蔡依林他们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我选择这首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想把它点给一个我的老同学，因为他是我们高中班上第一个结婚的哟。而且我最近还听说有很多人也要步入结婚的殿堂，那么在此也是非常恭喜恭喜各位 勇敢的闯进围城的人呢、啊、那么也祝他们婚后生活很幸福啊、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我说 so so 呢，因为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蔡依林的声音特点，整个歌曲当然都是围绕着陶喆在转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这首歌可能是陶喆写的或者是陶喆的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歌曲。那么他们两个当然也很聪明啦，因为一加一大于二嘛，陶喆和蔡依林的影响那么多，所以两个人共同合作了这一个今天你要嫁给我呢，反响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喜庆的歌，今天你要嫁给我。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地是过去，明天更多回避，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其实整首歌还算整体来说还算不错，不过我觉得最后那几声笑声真的好恐怖啊。不过中间还是有很可爱的亮点，比如说啊 Jolene in the house 啊 TT in the house 那个啊那两句说辞呢，貌似说唱啊，非常的可爱。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啊是一个小孩子会喜欢的组合啦，算作团队了，是来自韩国的东方神起，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吧。那么他们最近呢、发行了第四张还是第五张个人专辑、东方神起之所以会像今天这么红呢，有 80% 的功劳要归功于他们疯狂的 fans， 那么他们的 fans 团呢叫做先后。那么由于他们疯狂的粉丝呢会疯狂的支持他们偶像的一切的活动呢，所以导致东方神起现在目前在全亚洲呢也是非常红火的一个团队。那么这首歌曲呢叫 I'll Be There 也是他们呢为了答谢各位疯狂粉丝所做出的一切呢特别写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好听。那么献给粉丝的歌我们来听一下东方神起 I'll Be There。 나힘들고외로움속에지칠때웃어주고때로눌어주며늘내곁에있어주사람 Thanks for everything and thanks you here 넌여리고아직넌그사람내게물에넘치는그대가일죠 下面呢又是一首点歌的歌曲啊，是也是 Sherry 姐啦要点给她的三位小弟 iMac Mike 和无双的啊。这一首歌曲呢听名字就啊，这三位就知道 Sherry 姐是什么意思了，那么是来自少林寺的主题曲啊，牧羊曲。那么啊，娜娜你在德国也要好好放羊，那么 iMac 和 Mike 呢在 UMass 也要好好放羊。 OK， 这是 Sherry 姐的嘱咐，一首来自郑绪岚的牧羊曲。 有的时候呢 Laura 想想，其实电台 DJ 呢也是 Laura 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想想了，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够坐上电台 DJ 的话呢，我一定选择夜间节目，因为我很喜欢呢在深夜里面这样安静的和大家聊天，和大家一起听歌的这种感觉。当然呢我也很喜欢做一些情感一类的节目啦，就像这次回国经常会听到一些午夜的那种节目了，真的我觉得那里面的主持人真的主持得非常的好，那么Laura也要多多向他们学习咯。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最近 Laura 非常 fan 的一个帅哥，那么如果大家有我的 MSN 就会知道了，我的头像呢就是这位非常阳光的帅哥对 Laura 喜欢的男生就是完完全全这个，也是来自于由于若干年前的台湾偶像剧叫做斗鱼儿大红大紫的郭品超，那么所以 Laura 才知道呢其实当偶像也很累哦太矮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就像郭品超他是模特出身，身高呢足有187，据说还是因为怕写得太高不好配戏，厂商和少报了几公分，所以这样说来他好像有将近1.9米的样子，那么原来呢因为很少有女演员呢会那么高，所以很难配戏，所以基本上不被各大厂商或者导演青睐。不过呢从斗鱼开始呢，那么他和安以轩呢共同主演的斗鱼呢创下了非常良好的收视记录，包括其后的续集，从此以后呢就在台湾大红大紫起来。那么今年也是2007年初呢他就发行那么第一张个人专辑我不像我呢，由于公司没有大力宣传，所以遭遇了滑铁卢。那么这一张专辑呢公司也是非常的重视也是邀请到了很多他的好朋友为他助阵了。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其中的第一主打歌。天气已经转暖了，不过还是有一点春寒料峭，在这样的季节里呢也是有 UMID Radio 和 Laura 与你同行。来 不好意思啊，这个老是断。那好吧，看来这首歌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因为刚才我试的时候是一直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换这个庾澄庆的新年歌吧，祝大家新年好。 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新年，新年呀，新年连连，新年。 再次祝大家大家新年好，我是今天的 DJ Fry I。 点歌的同学请加 djumass@hotmail.com 点歌发送信息即可。刚才看来那首《上上签》是播不出来了，不过不要紧，我们还有一首叫做《求佛》，也是好像跟抽签求拜佛有关系，是来自歌手誓言的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出自他的新的专辑《Promise》，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看作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 哎呀，刚刚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我这里呢出了一点很大的事故，因为我的 Winamp 突然就死掉了，然后我只好重新启动了一下系统，所以中间断了一段真的非常不好意思跟你说，真的很抱歉。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了郭品超的同行，就带上这一首郭品超的同行。 也不要分开。刮风下雪的那时候，希望我们能同行到最后，一起把沙漠走成一条河流，不要放手一分钟。今天到永久，现在 再到以后，我们同行，别放手。想流泪的夜晚，我会用力握住你的手。从前你背投的爱，我也会替你找回来。我会在，会保护你的未来，再困难也不要分开。刮风下雪的那时候，希望我们能同行到最后，一起跋沙漠，走成一条河流，不要放手一分钟。今天到永久，现在到以后，我们同行，别放手。时候，希望我们能同行到最后，一起把沙漠走成一条河流，不要放手一分钟。今天到永久，现在到以后，我们同行。别放手，我们同行，别回头。 一首郭品超的《同行》过后呢，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和这首歌曲有多多少少的联系了。不过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个英文的歌曲，而且是来自 Tony Braxton 的 Breathe Again， 我们再次呼吸。那么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在那个对，就是刚才去斗鱼里面了。那么这首歌曲作为插曲呢多次出现，而且把气氛烘托的是淋漓尽致。那么我对 Toni Braxton 这个女歌手呢了解并不是很多，不过这首 Breathe Again 呢她演绎的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好，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还以为是一个中国人在唱英文歌，不过后来发现是 Toni Braxton 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唱的，叫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了，因为我觉得他的发音吐字以及气息真的比较一些华语歌手呢就已经差得很远。不过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这首旋律上很好听的 Breathe Again， 再次呼吸。 Discover how to laugh a little. cry a little, live a little more. I just wanna face the day, forget about the walls of yesterday. Maybe if I hope a little, try a little more, I'll breathe again. Starting out again is never easy. Disappointments come and go, but life still moves on. With a bit of luck, it's a brand new start that might just work my way. No need to walk away. Don't wanna live life's replay. I just wanna breathe again, learn to face the joy and pain, discover how to laugh a little, cry a little, live a little more. I just wanna face the day, forget about the walls of yesterday. Maybe if I hold, try a little more, I'll breathe again. Things will work out fine if you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look past the night, to see the break of dawn. I just wanna breathe again, learn to face the joy and to laugh a little, cry a little, live a little more. I just wanna face the day, forget about the walls of yesterday. Maybe if I hope a little, try a little more, I'll breathe again. OK， 这一首啊、Tony Braxton 的 Breathe Again 过后呢，下面这首歌前奏又出来了，不过我相信大家可能对这首歌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这是一首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也是他出的个人第一张专辑。那么马天宇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对不对？其实我一开始呢也并不知道马天宇是谁，不过如果你关注过和超女同期出现的一个男生选秀节目叫做《好男儿》，你可能就会知道马天宇。那么我在网上特地搜索了一下马天宇的照片啊、长得当然比较秀气了，他好像也是在《好男儿》选秀里面的脱颖而出，然后啊、今年初呢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这首《该死的温柔》。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第一主打，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女生伴唱部分呢倒是比他唱的要出色的很多，所以。而且在高音部分呢，为了弥补他声音的不足呢，特地加进了很多女生伴唱的部分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不过我们仍然要来听一下。那么既然听了超女呢，就不能不听好男儿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 爱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却对我说。 说， 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Put it down on my life that I love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cause you're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 I cry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 说好从此后，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你这该死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洛儿不得不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因为今天实在是口水歌听了很多，对不对？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不过我想着既然他们都有能力出专辑，那么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应该肯定他们的努力，所以我只是想要把最新的歌呢来介绍给大家听。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我也可以作为经纪人呢给主席同学出一张专辑，我相信会大卖的，对不对？那么下面一首呢又很不幸是一首口水歌了那么唱歌的人呢是来自台湾的王心凌大家都叫她甜心教主。不过说句良心话，我在网上看到了她的那么多的照片，我并没有觉得她很甜，也没有觉得长得有多好看不过小姑娘能够红起来自然是包括自身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呢自己也很努力所以我们并不应该我也知道并不应该仅仅从外表上的第一感官呢就把他的努力否定掉。不过他演了一些偶像剧呢，唱了一些口水歌呢，跳了一些很蹩脚的舞蹈呢，我个人来讲并不是很赞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很多小女孩啊，然后很多小男生啊很喜欢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她之前演出的一个偶像剧，就是和利威廉和明道一起演出的《天国的嫁衣》里面的片尾曲，叫做《爱的天国》歌是很深情的歌啦，不过也没有什么难度，然后呢她演绎起来呢也算差强人意了那么我觉得在现今的华语歌坛的这种歌手呢已经是很多很多了不过在众多的这种 歌手中呢，王心凌能够脱颖而出呢，也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 ？OK， 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国》。 有谁能够告诉我，时间的海？多深，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相爱的，是否你还听得到我呼喊你的声音？为何我有种靠不近你的心情，越来越不能够相信生命之中没有你，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为什么在我的眼睛总有预感将要下雨，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寂？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难道爱已融化在时间里？谁能够告诉我，爱的天国多远？你和我的梦是否可能会实现？越来越不能够相信生命之中没有你，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为什么在我的眼睛总有预感将要下雨，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孤寂？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难道爱已融化在时间里？为什么相爱的原因随着你转身的离去，爱的天国已遥不可及？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新科最佳演唱人，那么就是去年台湾地区金曲奖国语最佳演唱人的获得者。那么当时我记得也是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由于是莫文蔚颁奖，那么他是香港人呢，他有点分不清那个粤语中可能分不清黄和王的区别，所以他在颁奖的时候呢被大家呢误以为是王力宏，那么王力宏就冲上台去，结果获奖的是王力行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不过不管怎么说呢，王力行呢这些年对在音乐上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能够拿到这次去年的国语最佳男演唱人呢也是实至名归。他今年呢也是加班加点赶出了这一张新专辑，叫做《无神论》，里面的一首歌曲《礼物》呢，我觉得还很好听。不过据说今年的这个《无神论》由于发行的太晚呢，没有赶上2007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所以他也是非常的恼火。不过对于周杰伦、王力宏或者其他的男演唱人来说呢，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黄立行的《礼物》。 起的他，留下来的疤，现在的他还会想我吗？三月第五天，二十岁那天，叫你决定从此离开我。 刚才有人跟我说呢，他很喜欢听我的广播呢，这无疑是我做 radio 这么长时间最喜欢听到的话了。那么在此呢，也谢谢陪伴我并且喜欢听我广播的众位兄弟姐妹啦。下面这首歌呢，让人听起来很有感觉。我这次呢，也是在冬天的时候回到北京，那么见了很多以前的老朋友啊、老同学啊，大家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很 难以言表的变化了。虽然外表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在生活的洗礼中呢，都变得越来越坚强了。那么我的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工作的朋友呢，我有很多，所以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呢，经历着和学校园中的生活呢，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也是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呢，来换取明天呢更美好的生活了。所以我看到朋友们呢这么积极向上的生活呢，自己也会有很多的力量。所以呢，在国外生活学习的同时呢，也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希望大家呢也能和我有一样的体会。那么看到周围的朋友呢生活的都很好，所以自己心情也就慢慢的开朗起来了，不是吗？那么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老狼的新歌《北京的冬天》。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然发现我的课前功课好像没有做好，我想放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曲呢好像没有下载好。那么我想给大家听的那首歌曲呢就是范玮琪最近出的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黑白配》。因为那首歌呢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范玮琪呢是一个音乐才女，并且是哈佛的研究生，很有才华，那么在台湾的乐坛里面也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她男朋友呢就是黑人陈建州了，虽然是身材很高大很强壮，但是学历并不高，而且由于人长得皮肤比较黑，所以起外号叫黑人，而且他是以谐星出道的，最近呢也在主持一些很搞笑的节目。所以黑人一直都觉得自己配不上范玮琪，所以范玮琪特地在这次新出的专辑中呢写了这么一首黑白配献给他。我记得之前我在国内看到电视上的那个很多颁奖典礼的时候呢，范玮琪也有对着摄像机说为什么不能黑白配。他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给了自己男友很好的一个鼓励，那么由此也看出二人是非常的恩爱。不过呢由于洛儿的疏忽呢，今天黑白配没有办法放给大家听了，所以只能说一说他背后的小故事。那么取而代之的呢也是范玮琪的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他和另外一位美女那么张韶涵一起演唱的一首《如果的事》，有一段历史了，不是很新的歌，不过我觉得还是仍然很好听，希望你能喜欢《如果的事》，来自范玮琪和张韶涵。 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应该去真实给你两个字，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正是爱你两个字， 爱你两个字， 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 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地去爱你。 嗯，刚刚呢粗粗的在啊 DJ UMass 的那个联系人的名单上面呢浏览了一下，发现竟然有好多罗尔认识但是并没有 MSN 的同学。那么啊，罗尔也借着啊刚才唱歌的这点时间呢，把很多的 email 地址抄录了下来。所以一会儿呢，我退出了 DJ UMass 这个 MSN 呢，上了我自己的 MSN 呢，我就要加了这些好朋友。那么希望你一定要及时的通过我的验证哦，不要拒绝我哦。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呢就快到午夜了，十二点了。那么因为明天呢是周一，有很多人可能早上要早起有课啊，或者很忙碌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啊。在这里呢，罗尔也要恋恋不舍地跟大家说拜拜咯。那么这一周过去以后，下一周呢就是我们的春假了，所以也很值得期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以百分百的精力呢啊做好这一周的工作，那么然后春假好好的出去玩一下，放松一下，生活才有滋有味，对不对？啊，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给大家的晚安曲了，是来自 Natalie Brooks 的 Under the Moonlight， 月光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虽然啊，我这么一说名字呢，大家可能不熟悉，不过啊，如果大家看过 TVB 的一号皇庭的话，一定会对这首歌曲有印象，因为它多次出现在剧中呢，作为啊烘托剧情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的表现了在月光下漫步的那种浪漫的气氛了。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而且它有一种恬静的气氛，很适合睡前听哦。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有麦地广播就结束了。那么希望你呢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以及学生会的工作。那么下个礼拜的当班 DJ 呢，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不过希望大家也能如期呢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 Natalie Brooks Under the Moonlight， 月光下。那么祝大家晚安咯， Goodbye。